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画眉鸟解说因果，楚侠客洞若观火，石观音门下弟子施毒计，却是为何？ 楚留香淡淡一笑，对柳无眉说：“两件事，虽然很难解释，但却也是你们留下来的唯一漏洞。若非这两件事啊，我只怕永远也猜不出你的真实身份了。”柳无眉的指节已经捏得发白了，但是一双手还是在不停地发着抖。他说：“你现在难道已经猜出了我的真实身份了吗？”楚留香说：“我先问你，一个人若是根本就没有去过石观音那密谷，他能在谷中来去自如吗？”柳无眉咬了咬嘴唇说：“不能。”楚留香又说：“一个人若不知道石观音那杯毒酒的成分，能解得了那杯酒的毒吗？”柳无眉又说：“不能。”楚留香接着说：“若非是石观音很亲近的人，既无法知道那密谷的出入的道路，也不会知道那毒酒的成分，是吗？”柳无眉忽然大笑，他似乎已经不能控制自己了，他一直神经质的咯咯咯的笑个不停。蝴蝶花忍不住说：“ 他究竟是什么人呐？”啊！ 楚留香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一字字的说：“你难道还想不到，他也是石观音的门下弟子吗？” 柳无眉，他竟也是石观音的门下弟子，这句话说出来，连胡铁花都不禁大吃了一惊，李玉涵更是面色大变，厉声说：“啊，什么？他若也是石观音门下的子弟，那天为何要将他的同门全都杀死呢？”楚留香冷笑着说：“哼，石观音既然已经想到秋思国去称王称霸了，他带着这么多的徒弟，岂非反成了累赘呢？”李玉涵说：“你认为那是石观音要他将那些人杀死吗？”楚留香说：“正是如此。”他立刻接着说：“就因为那些人也想不到他会下这个毒手，所以才会对他全都没有防备，否则以一人之力又怎么能在片刻之中杀死那么多人呢？”李涵说：“什么？如此说来，你认为 就因为他是石观音最亲近的人，所以他才想要杀你，是吗？ 楚留香说。除此之外，似乎再也没有别的解释了。 吕涵说。那我呢？ 你，你只怕也上了他的当，被他利用了。也许他根本就是石观音派到江南来卧底的奸细，所以才嫁给你，用雍翠山庄少庄主夫人的名义来做掩护，自然是再好没有了。 吕涵说：“他既是石观音的死党，为何去解了蝴蝶花他们中的毒呢？” 楚留香说：“只因那时我已经杀了石观音，他见到大势已去，所以才去救了他们，也好为日后留个退步。反正蝴蝶花他们若是死了，对他也没有什么好处。” 听到这儿， 李玉涵也大笑。他的笑声中竟然充满了悲愤，像是有满心的怨气。他大笑着说：“ 楚留香啊，楚留香，你实在是太聪明，可惜聪明的过了度了。” 楚留香说：“ 怎么，我难道说错了吗？”李玉涵嘶声说：“ 你自然没有说错，无所不知的楚留香怎么会错？ 现在无论你怎么说，反正全都没有什么关系了。” 李玉涵眼睛里已经冒出了火，他大吼着接着说：“只因为 你现在已经非死不可了，否则我立刻就杀了他们。” 胡铁花吃惊地说：“ 你疯了？” 李玉涵接着怒吼道：“ 不错，我疯了，我疯了，我的确疯了。但是，要是你，你只怕比我疯得更厉害。” 他的手颤抖着，随时都可能将那暴雨梨花钉得饥黄不动。 若换了别人，怎么敢再刺激他？但是胡铁花却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还是大声地吼叫着。 到现在为止，你还要庇护他吗？ 李玉涵也大吼着：“ 当然了！” 胡铁花的吼声更大，怒吼道：“ 怎么？到现在为止，你难道还不相信他就是石观音那个女魔头的门下吗？” 柳无眉本已垂下的头忽然抬起来，厉声说：“ 不错， 不错，我就是石观音的门下呀。但是我从来没有瞒着他呀。” 胡铁花愣了愣，瞪着李玉涵：“什么？ 你早已经知道他是石观音派到江南来卧底的奸细？你还是娶她做老婆？ 怎么，除了她，那天下的女人都死光了？”柳无眉紧紧地握住了李玉涵的手臂，不让他说话。柳无眉自己的手也在发着抖，他颤声说：“ 什么恶毒的话都被你们说尽了，能不能让我也说几句话呀？” 楚留香笑了笑：“在下洗耳恭听。” 柳无眉说：“ 石观音所收的弟子只有我和屈无荣是从小就跟着他长大的， 我们两个人都是孤儿，甚至连自己父母的名姓都不知道。他本来替我起了个名字，我到这里之后才知柳为姓，一名无梅。 楚留香说， 明白了，屈无荣的名字莫非也是容貌被毁之后才更改的吗？ 柳无梅说， 不错，他本来叫无私，我本来叫无义。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， 无私无义无花。 柳无梅接着说， 他虽然想要我们无私无义，怎奈我们却也是有血有肉的人，每个人长大了都会思念自己的父母的，我们自然也不例外。怎奈他却始终不肯说出我们的父母是谁，我们只要一提这件事情他就会发脾气。楚留香叹了一口气说， 是啊，他对他门下子弟的手段我是亲眼瞧见的。 柳梅接着说， 他只对我和屈无荣两个人特别好，不过屈无荣的性情比较孤僻刚强，又不会说讨他喜欢的话，我却比较…… 胡铁花接住他的话说， 你呀，你却比较会拍人的马屁，我知道。你要是想讨人喜欢时候所说的话，听的人的耳朵都能流出油来。 柳无梅根本不理他，只是接着说， 在别人眼中看来，石观音好像真的是石头雕的，其实他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，他也有人的弱点，有时候他也会觉得忧愁烦恼寂寞，到了这个时候他也会借酒浇愁，而且会喝得大醉。 蝴蝶花说， 想不到石观音还有这么一件好处。 柳无梅接着说，就因为他对我比较亲近，所以常常要我陪他一起喝酒。有一天他喝醉了，竟然对我说出了一件秘密。 什么秘密？ 每天喝到天快亮的时候，他醉得眼睛发直，忽然告诉我说，他说屈无荣的父母就是被他杀死的。 楚留香动容说， 什么？他难道为了要收屈无荣做徒弟，所以就杀了他的父母吗？ 正是如此。 柳无梅的声音已经因为激动而嘶哑了，沉默了半天才接着说， 我听了他的话，又是吃惊又是害怕。当时我就想，屈无荣的父母既是被他杀的，那么我的父母呢？ 听到这里，蝴蝶花也不禁为之动容，忍不住说， 那你为什么不趁着他喝醉的时候问问他呀？ 我自然问过，他却说，我的身世和屈无荣不同，我是别人的弃婴，连他都不知道我的父母是谁。我再问他，他就搂着我痛哭，说他自己连一个亲人都没有，始终把我当作他的亲生的女儿一样的看待的。 那他一哭你就相信了？ 我虽然不信，却找不出什么证据。我更不敢把这个秘密告诉屈无荣，因为我若告诉了他，我反而等于害了他了。 楚留香听到这儿也叹了一口气说，不错，石观音要是知道屈无荣发现了这个秘密，他是绝不会再让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。 柳无梅接着说， 从那天晚上之后，我表面上看来虽然还是跟他一样的亲近，其实我的心已经开始变化了，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么跟他亲近了。屈无荣的变化却比我更大，他年纪越长，对石观音就越疏远，他就好像是一朵在空谷中的幽兰，看起来总是那样的冷漠，那样的高贵，那样的忧郁，那样的美。我虽然是个女人，但我都觉得她实在是真的美呀，美得令人不敢去沾染，更不敢去攀折。蝴蝶花扼腕长叹：“ 哎呦，只可惜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机会看看她的那个美丽。” 柳无眉黯然叹气：“只可惜啊。”天妒红颜，我实在也没有想到，我没有想到石观音竟会毁弃他的容貌。 怎么，你也知道那是石观音下的毒手？ 知道。柳无眉咬着牙接着说：“我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，我更觉得没法跟石观音相处了。他虽然再三告诉我，叫我放心，说他绝不会向我下毒手的，可是在我的眼里，他已经变成了一条毒蛇。他只要瞧我一眼，我都没法忍受。”楚留香目光闪动说：“ 那，你难道是逃出来的吗？”“ 我要是想逃，就活不到现在了。”“ 那么你？” 柳无眉接着说：“我只是说，我已经是大人了，我是大人了，已经应该出来见见世面了。我从小就生长在那荒漠的穷谷之中，连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都不知道，所以我求他放我出来看看。”“ 他怎么说？”“ 他什么都没有说，他只是问什么时候走。”“ 你怎么说？”“ 我只觉得连一天都待不下去了，我就说最好是明天。”“ 他居然答应了吗？”“ 他听了我的话，沉默了很久，忽然说：‘我今天晚上就替你践行。’我想不到他居然真的会答应，我真是开心极了。”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：“你开心的只怕还是太早了。” 柳无眉接着说：“当天晚上他果然准备了酒菜为我践行，我毕竟是他养大的，想到明天就要跟他分别了，这心里也不免有些伤感。想到他竟然如此爽快地让我走，又不免对他非常的感激，所以那天晚上我又陪他喝了一夜。”听到这里，蝴蝶花好像也隐隐觉出他话中的意思，心里竟有些为他紧张，忍不住问：“ 那第二天怎么样了？” 柳无眉的脸上目无表情，淡淡的说：“ 第二天早上，他就送我出谷，放我走了。” 蝴蝶花愣了愣：“这就这么着放你走了？” 柳无眉沉默了很久，脸上虽然没有什么表情，那脸色却苍白的可怕，眼睛里更是充满了怨毒。他一字字缓缓地说：“ 是，就这样放我走。因为他推算我一定会回去。”“ 为什么？”“ 我还没有走出500里，就觉得腹痛如绞，就好像有一条极小的毒蛇在我的肠子里在蠕动，用毒牙在咬我的心，咬我的肝。” 蝴蝶花听得全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：“哈，酒里边有毒。”“ 不错， 所以他算准了我一定会爬着回去求他的，否则我就要死在沙漠，连收尸的人都没有的。 他放你走了？ 他答应了。 他为什么还要在酒里边下毒呢？为什么？ 因为他要我知道他的厉害呀，要我永远都不敢背叛他呀，让我跪在地上求他呀。他喜欢呢，他喜欢看别人求他的样子。 蝴蝶花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 真好啊，好啊，这个人现在死了。 柳梅接着说，他虽然阴险毒辣，却还是忘记了一件事。 什么事？ 他忘记了自己喝醉酒的时候曾经告诉了我很多的秘密。 怎么，他难道把解毒的秘密也告诉你了吗？ 柳无眉冷冷地说，我是他的门下呀，自然也学会了不少下毒解毒的本事，要不然阁下你只怕也活不到现在了。 胡铁花只有揉了揉鼻子，无话可说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孝音，编辑海燕。 Thank you.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真相大白是曲折，以身抗毒离恶魔，谁料罂粟缚骨蛇，夫妻无奈出下策。 楚留香对柳无眉说，石观音对你下的毒，却必定是他未曾教给你解法的毒啊！你甚至根本就不知道他下的是什么毒，你如何去解呢？ 柳眉说， 这个道理我自然明白，可是史观音告诉过我，罂粟虽能使人沉沦，却有时却也是止痛解毒的良药，因为它能够使人完全麻醉，根本就忘记了痛苦，所以我早就偷偷地藏了一匣自罂粟提炼出来的白色的粉末，因为我随时都在提防着他下毒手呢。楚留香说， 一旦一个人若是终日在麻醉之中，又与死何异呢？ 柳眉说，我自然也知道，若以罂粟来止痛，实在是无以饮鸩止渴呀。但是那个时候我实在已经疼得没法忍受，而且我宁死也不愿意再回去求他，去永远做他的奴隶。 那么你就做了罂粟的奴隶了吗？ 柳无眉黯然垂下了头， 他不愿意被人看到他的脸，他的脸已经因为痛苦而扭曲了。听到这儿，苏蓉蓉、宋田儿、李红秀的眼睛里 竟不禁流下了眼泪，黑珍珠的脸上也不禁露出了悲痛的神色。 女人跟女人之间虽然很难交朋友，但女人却总是很同情女人，因为她们觉得只要是女人就值得同情。苏蓉蓉悠悠地说，这些年你的日子一定过得很不好。 蝴蝶花说， 那如此说来，那天半夜你在那客栈里边呻吟呼号，那也是因为病毒发作，你不是假装的。 柳红梅说， 不错，以前我毒发的时候，只要一服罂粟，痛苦立止，但是最近这些日子，就算用比以前多两倍的罂粟来止痛，也不如以前那么有效了。 楚留香叹道，这并不是因为罂粟已经失去了止痛之力，而是因为你整个人都已经渐渐被它麻木了，就正如上了酒瘾的人，那个酒必定是越喝越多。 蝴蝶花抢着说， 一点不错，以前我喝酒的时候，只要喝上个三五杯，我就觉得飘飘欲仙，忘却了所有的烦恼。哎，可现在啊，我就算喝上三五斤烧刀子，就跟没喝似的。 楚留香忍不住笑了笑， 他知道一个喝酒的人那随时都会找机会吹的。只听蝴蝶花又说， 那天你既然是真的有病，用暴雨梨花钉来暗算我们的人，那是谁啊？ 柳无眉沉默了半天， 淡淡地说，也是我。 啊啊，可我明明听见你在屋子里边叫啊，你怎么能出来暗算人呢？你总不会分身术吧？ 柳无眉说。罂粟止痛虽然不如从前有效，但也用不着那么多的时候。我听得你们已经走出了院子，就要一个丫头装出我的呻吟声。每个人痛苦的时候，那声音都会变样子的，所以你们就算觉得那声音不一样，也不会怀疑。 胡铁花说，哦，你将暴雨梨花钉抛在树林里，自然也是为了怕我们发现了。你们根本没有去找那七根指头的老前辈，因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那么一个人，是吗？ 是。非但没有这个人，就连熊老伯也是杜撰的。 你们故意说要去找人，就因为你们已经花了20万两银子买了个凶手，在行刺的时候你们一定不在场，否则你们就不必找他了。 正是这样。 谁知他却被楚留香捉住了，你们怕泄露机密，就只有把他给杀了灭口。 是。 胡铁花瞧着楚留香，苦笑着说，楚留香啊，嘿嘿，我现在才知道你真是个活诸葛，你简直就是料事如神。 柳无眉的脸上也不禁露出了惊讶的神色，说，什么？这些事你们难道已经猜到了？ 楚留香叹道，但是我实在猜不出你为什么要杀我。你既非为石观音报仇， 那又为什么呢？ 柳无眉沉默了一会儿，缓缓地说， 为我自己。什么？ 你自己？你自己难道跟我有什么仇恨吗？ 我和你没有什么仇恨，但是你不死，我就得死。 楚留香更吃惊了， 为什么？ 柳无眉黯然道， 近年来我毒发的次数越来越密了，需要的罂粟越来越多了，我带出来的那一匣子早已经用完了，要到江湖上去搜购更不知有多么困难。我也知道像这个样子下去，我纵不死于石观音之毒，也要死于罂粟之毒啊。我自己受苦倒没什么，但是我实在不忍拖累了他为了我这个病，为了去找罂粟，也不知道花了多少钱，受了多少苦。 李玉涵面色惨白，咬着牙说， 这个事你不必说了。 柳无眉凄然说，事已至此，我一定要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。 胡铁花说， 你早就该说。 柳无眉接着说， 据我所知，石观音平生只怕一个人，他曾说过，这个人简直就是他的克星，他所有的本事又用到这个人的面前，就变得不值一文。 胡铁花大声说， 啊，世上还有这么一个人吗？谁呀？ 柳无眉并不回答，只是接着说，所以我就想啊，这个人只怕能解得了石观音的毒。 胡铁花说， 完了，你发觉自己中毒的时候，那时候就该找这个人。 柳无眉说，我虽然早已经去想找他，可是一直不敢呢。 怕什么？怕什么？ 只因他不但是世上武功最高的人，也是世上最可怕的人。他的性格根本无法捉摸，脾气更是喜怒无常，既不明是非，也不辨善恶。只要他高兴，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，杀死个把人，在他说来，简直就比捏死一只蚂蚁还要容易。 哦，这样的人，谁要？我倒真想跟他斗一斗。 柳无眉 瞟了他一眼，眼里满是轻蔑的神色，好像在说，哼，就凭你胡铁花呀，一万个也斗不过人家一个。但是这话他没有说出来，他只是叹着气接着说，哎，我虽然不敢去见他，可情势却逼得我非去见他。 那到底见了没有啊？ 见了。 他是不是能解你的毒啊？ 能，但他却有个条件。 哦，什么条件？ 没什么别的条件，只不过要一件东西。 胡天华已经紧张了，他好像猜出那个人要的是什么，但他还是忍不住问。 啊，哦，他要什么？ 柳无眉一字一字地说，楚留香的人头。 这句话说出来，大家全都愣住了。过了很久，胡铁花才瞧着楚留香笑着说， 呵呵呵呵，你这个脑袋究竟有什么宝贝啊？哎，为什么想要你脑袋的人那么多呀？ 柳无眉垂下了头，缓缓地说，我和你无冤无仇，本不忍为这种事情杀你，但那个人却说我中毒很深，最多只有两三个月的寿命。在这两三个月，我若不能提着你的脑袋去见他，就只有准备后事了。 楚留香情不自禁地揉了揉鼻子说，那现在已经过了多久了？ 两个月了。 那人说的话靠得住吗？ 你要知道他是谁，就绝不会怀疑他的话。 胡铁花冷笑着说， 我倒没想到你倒是这么怕死的人。 柳无眉的眼睛里流下了泪，他颤着说， 我并不是怕死，我只不过是我是 胡铁花说，是什么？ 李玉涵忽然嘶着声音喊道，他是为了我呀， 他不忍心抛下我一个人去死啊，现在你们总该明白了吧。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，明白了。 李玉涵怒吼道，你现在总该知道，他并不是石观音的奸细，更不是任何人的奸细，他想要你的命，只不过那就是想保全他自己的性命而已呀。 楚留香说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这一点我绝不怪他，他这样做本是应该的。 李玉涵似乎也想不到楚留香他反而帮柳无眉说起话来，愣了半天，哑声说， 那既是如此，你就索性成全了他吧。 楚留香悠然说，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所以我虽然很想帮他，但至少也得先为自己打算打算呢。 他凝住着李玉涵微笑着说， 若要你砍下自己的脑袋去帮别人的忙，你肯吗？ 李玉涵的苍白的脸已经涨红了， 他怒喊道， 这个忙你不帮也不行啊。 不、 你要是不肯死，我现在就可以要他们五个人的命。你总不忍眼见着他们五个人为你而死吧？ 楚留香说，你若杀了他们，你们夫妻…… 李玉涵大吼着说，是是，我们夫妻反正不想活了。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，看来你的确倒是个痴情的人，为了自己的老婆竟不惜做这样的事。但是你为什么不直接用这个暴雨梨花钉来杀我呢？ 李玉涵咬着牙嘶声说， 我没有杀死你的把握，这已是我最后一个赌注了，我绝不能冒险。 楚留香微笑着说， 倒是一句老实话。 李玉涵说，话说尽了，再拖下去没有用，我再给你片刻考虑的时间，等到我数到五，你不死，他们就死。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，喃喃地说，数到五，你为什么不肯数到三呢？那不是更刺激？更刺激的多吗？ 李玉涵铁青着的脸说，你…… 他连声音都已经紧张的嘶哑了，张了半天嘴才说出这个一，只因为他知道楚留香若不肯死，那么非但胡铁花、苏蓉蓉、李红秀、宋田儿、黑珍珠都得死，而且他们夫妻两人也休想再活下去。可是楚留香现在却不想死。李玉涵哑着声音又喊， 儿！ 楚留香居然微笑了。李玉涵实在不愿意看到这种微笑， 他只有瞪着苏蓉蓉他们。他自然知道他们绝对没有一个人会说， 楚留香，你死吧，你死好让我们活下去，我们都是你最亲近的人，你若为我们死了，那天下的人都会赞扬你的。 他并不希望他们会说出这样的话。 李玉涵希望他们说， 楚留香，你千万不能死，让我们死，我们都是无足轻重的人，死了没有什么关系。 他更希望他们会说，我们能为你而死，死也瞑目，但愿你莫忘记我们，每到春秋祭日，你能在我们的坟前烧一炷香，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。 因为他知道他们若是说出这种话，就必定会造成一种壮烈的、悲痛的、销魂的情绪和气氛。他也知道楚留香是个多情的人，一定会被这种话所打动的，甚至会热血奔腾，不能自制的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他楚留香就算不想死也会死了。但是苏蓉蓉他们却什么话也没有说，他们只是静静地站在那儿，静静地等着，既不悲伤也不激动。李玉涵既是惊奇又是失望，这些人竟连一丝的伤感都没有，难道他们不是有血有肉的人吗？李玉涵紧张的连三字都说不出来了。楚留香忽然微笑着说， 我现在才明白了两件事啊。 什么事？ 我现在才知道，雍翠山庄的子弟的确 都不会做坏事的，因为你非但不懂得应该如何去做坏事，甚至连该如何吓人都不懂啊。他微笑地接着说，你若想叫别人怕你，你自己千万不能害怕呀。你自己要是先害怕，别人怎么会怕你呢？ 胡铁花也大笑，哈哈哈哈，不错，这就正如懂得说笑话的人，他自己是绝对不会笑的。他自己要是先大笑，那么无论他说的笑话多有趣，别人也不会觉得好笑的。李玉涵怒道， 你们以为楚留香根本不让他说话？像你们这样的世家子弟还有个最大的毛病。 李玉涵几乎又忍不住问了， 什么毛病？ 但是他没有问，嘴里却大声地喝道， 死！ 楚留香根本不理他，悠然道，你们最大的毛病那就是江湖历练太少，因为你们根本用不到刀，江湖中自己去挣扎去奋斗，你们的地位一生出来就注定要比别人高，所以你们大都免不了有些目空一切，所以也就难免会粗心大意的。 他忽然指着李玉涵手里的暴雨梨花钉说，比如说这个暴雨梨花钉现在正是你的救命护身符，你夫妻两个人现在什么事全都要靠他，但是你事先就没有把他检查一遍，看看他的饥荒是不是有了毛病，看看这个瑕疵他是不是空的呢？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